哎，说到这儿呢，咱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该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。在旅途的最后呢，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张韵华演唱的单弦插曲《风雨归舟》。关于荆门相声名家李金斗的其他的故事还有不少，我们在今后的旅途当中再慢慢的为您讲述吧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本次的娱乐大篷车旅程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，啊。